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嗱，咁其实头先咧，我哋讲嗰个一个香港一个好危险嘅情况咧，就系会出现啦。例如一个叫做武装嘅夺权力量啦，系咪呢个呢队警队啦？ 已经又开始有行动咯噃。 行动方面咧，佢哋即系 今次嘅一个信号嚟噶啦，你已经开始咗行动啊嘛，等于 系啊，你要夺法，喂，你要攻击法院，法院系政府噶嘛，法院唔系民营嘛，唔系东华三院啊嘛，系嘛，唔系黎智英开噶嘛，系嘛，你政府俾钱开噶嘛，上面嗰啲官全部都系公务员嚟噶嘛，所以你向法院嘅夺权行动咧，唔系咩民族问题，唔系咩种族噶，咩英国佬遗留问题，系你攻击政府，香港政府，你要喺政府身上咧立埋佢嘅权。变成政法委书记，你想做香港周永康，嗱呢样咧系极之危险嘅事嚟嘅。当一个人有夺权嘅行为的时候咧，老实讲啊，共产党系绝对唔能够放过呢啲人，因为你如果姑息佢嘅话咧，到时佢哋作起反上嚟，你真系冇办法焗住出27军嘅咋，焗住派驻港部队，驻港部队唔够你。同落营啦，落嚟好快嘅咋，半个钟头可以落到嚟嘅啦，同落系嘛？因为你关打开嘅嘛，唔使检查噶嘛。冲落嚟又铜锣营，有几万部队系铜锣系嘛？咁到时咧就绝对可以全歼香港警队嘅，即系以解放军嘅武力系咪？虽然打外敌唔得啫，打翻中国人好捻耍家嘅，其实啊嚟多获平型关大捷系嘛？咁啊绝对可以嘅。 咁啊讲呢个警察嘅行动差唔多啦，系嘛？啊，唔系，仲有补充，仲有呢、這个， 仲、哦、有外交层次啊， 仲有外交层次嘅风波啦，即系讲呢个犹太人嘅比喻啦，受到迫害。 因为我未见过犹太人拿住啲棍周街剥人啦，周街剥纳税咯，调翻转头就有啫、嗯。即系老实讲啊，差佬大家知道佢唔识字嘅，但系咧冇文化，冇睇电影，唔知历史，喂，你完全都系一片空白嘅，你哋一班白纸嚟嘅。乜撚都唔識 嘅。不過咧，即係持平少少就係佢哋而家嗰個執法，當然同以往舊時可能冇互聯網、冇手機嗰個年代比，就容易好多啦。唔係即係辛苦好多啦。因為而家即係下下即係一拉人或者查案嘅時候，跟住啲人已經攞部機對佢哋。又或者有啲人即係可能真係會比較挑釁性嘅咁樣，咁佢可能即係執法嗰方面真係有咗個難度，係增加咗。所以令到佢哋今次覺得件事即借势发难，就觉得有啲委屈， 觉得受迫害。 但系你嗰个迫害用到犹太人俾纳粹迫害嚟比喻，就完全系比而不伦啦。 即系我哋睇翻你哋大家睇翻朱经纬嗰条片，边个系犹太人，边个系纳粹，好明显啦。你朱经纬就系纳粹啦，你就系盖世太保啦，系咪？行过嗰啲人系嘛？ 作为纪律部队，你执法有困难。你是行使緊公共權力去執法㗎嘛？你而家個武裝部隊嚟㗎嘛？你個權力係好大喎！你有權拉人，你有權拘捕啲人，你有權禁固完啲人之後，因為你合法禁固嚟，咁你拉人48小時。 係啊， 即係你每一個權力其實都喺你手上邊㗎嘛。 仲有 咁，當你呢個行使個權力嘅時候，你覺得有困難，你就話自己係受到迫害，呢個邏輯係完全唔成立。 成立 点解？ 点成立？ 我谂起，你要知道而家佢而家啲人咧，尤其是建制派啲人，好中意话而家嗰啲废青啊、港鞋啊咩成噶嘛。而家呢班友咧就变咗金菠萝嚟嘅成班，就系咧想辱警都唔得，俾人讲两句都唔得。喂，你陀铁噶、哦，原来俾人讲两句都唔 掹枪出嚟打爆人哋个头咯。 系啊，所以而家成班金菠萝系要保护噶，我哋应该好似啲大熊猫咁样咧保护佢哋噶。 喂，佢哋咁样出嚟咧，使唔使翻个铁笼？罩住用乜耳俾人哋偷咗佢啊？系嘛咁矜贵啲熊猫系嘛？即系我觉得咧， 都几大镬。 嗱，一班警察咧，即系去到依个佢哋觉得人哋好似个全世界都欠捻咗佢。喂，我哋节目上次讲过啦。喂，纳税人唔系养你一世嘅，养你一世有多噶。我哋有好多网友向我哋报告，就系话咧，唔系净系警察，所有公务员，如果佢过咗身咧，系佢个遗孀或者配偶咧，系自动继承佢嗰个长房，但系系出六折。 啊，唔系长房嗰个叫做咩孤儿寡妇金，用另外一个名字， 佢可能当系一个恩恤金嗰样啦，系啦，就继续出俾佢嘅。即系话政府养你唔止一世嘅，超过一世嘅 一点几。 我都系觉得嗰个问题啦。如果你觉得 執法有困難就要設立辱警罪。咁其實好多人都要喎，即係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門啦。唔好講普通人先，講政府部門。喂，咁你特首成日俾人鬧啦， 俾人屌老母； 高官成日俾人鬧啦，成日俾人問候娘親、問候屋企人。 係啊， 咁嗰啲係咪又要設立一條罪咧？ 喂，唔使啊，唔係仲有一樣嘢喎。 其實我哋都成日俾人鬧，我哋係咪應該設立網台主持？ 侮辱網台主持罪， 網台主持罪。 咁仲有喎，咁啊，而家你知道而家啲僆仔㗎啦。即系目无专长，即系闹啲老师噶嘛？咁使唔使辱教师罪咧？加埋 辱教师罪， 要所有人都要立法，冇办法噶啦。即系咧，你巴士司机又系啊，巴士司机成日都俾人闹噶嘛。 如果埋站埋正站都俾人闹噶喎。 诶，所以咧，每一个人都要保护。所以咧，辱警罪咧系要配及遍及每一个行业。但系我想提出首先一个观点：最侮辱警察嘅系咩人？系你朱经纬。是你曾伟雄，是你卢伟聪，是你陈祖光，是你E7警，仲有那个打完人向人哋向嗰女两个师奶求饶跪地求饶那个，你哋的行为是最辱警的，你哋喺度阻差办公，差佬系应该除暴安良啊嘛，你哋而家系警恶情奸啊，警差人啊犯恶情奸系。撑艇边嗰个剧情啊，系嘛？你哋本身就最奸就系你哋。喂， 我都系嗰句咯。我觉得咧，今次嘅行动咧，连累好多真系执法做实事嘅嗰啲差人。 系啊，喂，你连累到嗰啲差人都俾人哋叫黑警。 你要俾啲咁嘅政棍走去骑劫你哋个集会，你都实在太傻啦。 唔系最紧要就系佢哋系最侮辱差人一个专业啊嘛，就系、是、由你呢班人开始侮辱噶嘛，仲要全场一齐大嗌屌人老母系嘛、嗯？我想问一下，你哋屌边个老母先？系咪冇出席嘅？你屌嗰个人嘅老母先，香港有727万人冇出席，系咪呢班人嘅老母你屌先？第二，你嗰个目标系咪讲法官啊？系咪屌法官老母啊？系咪屌律政司老母？系咪屌香港市民老母先？ 喂，可能系剑指， 搞清楚， 可能系剑指最上嗰个 嘅。哦，系咪屌习近平嘅老母啊？喺深圳住咋？呢、這个一定要讲清楚。 阿齐心 系啊， 冇乱嚟，系 要讲清楚嘛。 唔好喐我哋习主席住。 咪系咯，所以咧，话俾你听啊，佢哋系犯咗好多罪噶，呢、這个好大镬噶。如果有真系入狱警罪，头先所讲嗰一班人一定拉晒先，处长级、警司级全部要拉晒，因为你全部都入紧警，最左差办公就系你哋，系咪啊？令到香港市民觉得你哋黑警啊嘛？哇，你咁样唔系侮辱紧警察咩？系咪最辱警嘅就系呢班人要首先拉，而且身为警察犯辱警罪罪加一等啊，全部就要终身监禁，冇得放噶。朱敬伟 冇得假释系嘛？ 冇你哋就去团结去闹法官咯。即系如果我俾个建议你哋啊，警务人员 闹法官， 你哋其实真系正如头先所讲，其实你哋应该揾翻个元凶出嚟，系边啲人侮辱紧警察咧，令到你哋嗰、那个成个团队嗰个形象系咁低落， 系啊， 令到系咁唔受欢迎。 系啊， 嗰啲先至系令到你哋俾人侮辱嘅真正。 因为佢哋其实你讲真，佢哋自己都已经俾人洗晒脑，佢觉得啲示威者系好似黑社会咁样样。咁啊，问题系边个造成呢一啲咁嘅印象俾呢班人嘅先？个问题就系你，我头先咁阿 Tony 话斋，你系俾啲政棍嗰班建制派政棍拎出嚟利用嘅啫嘛，你哋班友。喂，依家呢个做法，你估你哋呢班友嘅做法，同个以前嗰班咁啊勇武本土派嗰啲阿头咪一样？ 系啊， 就算你有出去死啫嘛。 咪、啊、最多都话咗好多人啲做开反黑嗰啲都讲咯。喂，你有啲黑社会头目出嚟撑我哋嗰个警察集会，我先觉得呢件事最侮辱噶。 哦，系啊，搵啲向太出嚟系嘛？香港嘅大团结啦，系嘛？咁好大镬噶，即系我所 你搞到啲真系做紧嘢嘅差人。即系精神分裂啊，大佬都唔知道自己在查紧乜嘢嘢。 喂，咩面都丢清啦，系嘛？咁你第日查新义安，你拉唔拉好啊？喂，佢撑我哋嘅喎。你第日喂倒破咗新义安， 大镬！ 喂，第日你拉到新义安，你仲告唔告？仲拉唔拉？ 拉嗰啲唔撑我哋嗰啲 咯。自己人嚟啊，架机撚啊，系咪啊？点拉得啫？人哋系对你有恩嘅喎、 啊。你而家逼到啲警队系唔知道，即系个价值观崩溃咗，佢哋唔知道做紧乜啊？ 系啊， 因为最恐怖系呢样嘢啊嘛。 加上你又要变成武装夺权力量咧，好大镬嘅，将来系要兔死狗烹嘅，系咪？咁啊，喂，呢个话题我哋差唔多完啦，我哋转第二个话题咧，一单仲 hit 嘅嘢。 太多嘢讲啦， 呢单仲 hit 咧，就系特首选举。 系噶，系咯。 因为咧嗱，一个星期六，上个星期六，咁就叫做咧千呼万唤嘅呢个 唔蘇 我抽第一句先，因為咧我話本來係好唔得閒，因為呢個禮拜有單 case 要做。咁咧，因為大肥唔喺度，我先走嚟翻嚟講佢啊。 係因為大肥病咗，咁冇辦法 臨時替工啊， 要拉阿 Johnny 嚟做替工啦。咁上個星期六咧，胡蘇爭咧就收夠籌啦，即係夠入場券啦。咁有一 夠飛入閘 一百六十飛。咁本来咧就有几飞嘅一百五廿几，咁佢可能砌够一百六十只预松啲惊，有啲票可能唔合格或者点啦。咁其实都正常嘅，你起码都预翻松少少啊。即系正如你落去交电费或者电话费，一百二十五蚊，咁你带去百三蚊噶，预咗俾佢找噶，或者带百四蚊系嘛？惊有时唔知会唔会哦迟咗俾人罚款罚五蚊，咁我罚五蚊冇乜所谓。 通常都会嘅，你就算选区议会嗰啲攞提名都会攞 你预松少少嘅，你预松少少。 有一两个人写错名俾你都已经冇效嘛，可能会 系啊，所以咧八六系正常嘅， 系咪确认咗啦？今日 确认咗，今日朝头早咧嗰边嗰个选举主任咧系一个法官嚟嘅，咁啊做嘢都算十分之 朱官喎， 系啊，十分之爽手啊，已经系确认晒啦。咁啊，今日下昼咧，另外有一位人士又报咗名，系咪？咁啊，嗰个叫做胡国兴， 系 咁佢咧就犀利过胡苏争啦，有180票。 180个 咁180票咧，提名咧系100%泛民嘅选委嚟嘅，即系话咧佢系冇建制提名佢嘅。 嗯， 咁如果一个人 而家有清单出咗未？好似未出， 佢今日报入咗，我谂听日先有清单最快。 系， 不过老实讲，你都估到佢系冇建制派嘅啦。 边个咁比？其实唔系，其实我原本估系会有一小部分系建制嘅飞俾佢。估唔到真系一飞都冇，即系明。 所以咧，因为今次咧，我哋就要讲下昼有人俾咗啲消息我哋，就话咧你呢个泛民300家入边咧非常之多鬼，其中有一班嘅鬼以呢个黎广德专业议政为首嘅一只大鬼，加埋呢个中医界有个姓胡嘅女人呢只鬼，就不断就佢哋要求唔好俾票曾俊华，系要俾晒胡官。 嗯。 咁老实讲啊，即系你哋300家，其实你哋嘅存在就系325票捆绑埋一齐，先有足够嘅力量，而且要配合埋胡苏争嗰啲建制票，先有机会赢嘅。你是但将佢拆散系冇够用嘅，正如好似当年嘅嗰个泛民咧，嗰个否决权三分一一样，拆散咗就冇够用噶啦。你就冇否决权噶啦， 当然赞成有啲投反对有咩用？ 冇错啦，嗱，当然咧，你325票唔能够直接可以令人一个人当选，但系配合咗部分嘅建制，你就可以令到一个人当选。所以今次上面先要变阵啫嘛，系咪先？咁所以咧，我哋见到你提名呢个胡官入去，你嘅用意系点呢？好明显客观效果，胡官入咗去嘅时候就绝对摊分咗曾俊华嘅票，摊分咗佢嘅民望。 我初初都估，因为佢做过啲分析，就系觉得胡国兴嗰、那个佢有个唔知有个调查系讲紧嗰个两极化噶嘛，佢嗰个两极化指数系好低嘅。 系 我一路都 expect 佢可能会攞到啲建制嘅提名，点知 一个都冇， 点知原来一个都冇。 董金立头片嘅， 如果你系讲紧你系180个提名都冇一个系建制嘅话，咁你好明显就系同曾俊华嘅嗰啲民主派嘅提名系票源重叠啦， 直情重叠 啦，即系呢个走唔甩噶啦，呢个系咪先？ 系 我唯一唔明白一样嘢啫，如果你系 即系我唔先唔讲佢鬼唔鬼个问题， 我唔讲佢鬼唔鬼。你如果讲理想，你话真系要啊，又话无忘初衷啊，又话咩成咧？你连胡国兴都唔应该提名，你应该提名长毛嘅。 唔系胡国兴系建制嚟噶嘛？ 胡国兴选嗰阵时候，曾俊华未报名，佢就已经讲嘛，佢主要目标系追击梁振英。 系 就系、是、见好似冇人嗰阵时系冇人宣布选嘅，佢出嚟选 系啦， 就出嚟主要就攻击梁振英。 系 当就是、当时嘅讲法嚟噶嘛，亦都有讲过如果。曾俊华出嚟选， 佢就 佢会让路， 佢就会让路嘛。 系 咁，的确系有言在先 嘅 嘛。 有 讲 佢讲咗先嘅，不过咧当然系食言啦，系咪？因为咧，我当时胡国兴出嚟讲咗呢番说话之后咧，我特登讲咗个故事，就系、是、前苏联个故事啦，系咪？一个农夫，佢可以向史太林话愿意奉献佢个农场，愿意奉献佢一架嗰架货车。原因系佢呢两样都冇嘅。当史太林问佢：你有只牛，你愿唔愿意奉献嘅时候，佢就唔愿意啦。因为佢真系有一只牛，当佢有嘅嘢，佢就唔会俾你嘅。佢冇嘅嘢，佢乜捻都可以应承你噶嘛。 因为 托柒都应承，意思就系、是、 老实讲，我够胆讲一句， 入咗去做任何电视辩论咧，估嗰个表现最好一定系胡国兴咯，因为佢输紧噶嘛， 佢输紧， 佢冇压力噶，佢冇压力，同埋写任何政纲都得，所以有啲人傻嘅就话睇政纲， 唔系如果你话 系咩嘢啫，你一个唔会赢嘅人系唔使睇政纲 嘅。如果你话根本冇嘅，净系得佢一个入闸，对一个6892.0，咁冇办法啦，咁撑 啦， 局 撑你啦， 都要撑你噶。但系而家嘅情况唔系啊嘛， 而家咧。坦白讲，就好似 而家等于基本上而家等于单议席单票制嘅区议会选举啫嘛， 即系等于曹操派人出嚟，揾人出去咧就拆散呢个孙刘。 基本上你出两队，你就等于拆票，一定系等于拆票啫嘛。 你两个对林郑系输紧噶，一定系拆开噶嘛，冇办法赢噶，系咪先？好大问题就系咧，除咗票，当你依三二五选位到时识得，你而家最大问题咧，其实我哋讲咗咁耐， 唔系你睇选唔系睇政纲冇意思，咁你同区议会一样啫嘛，区议会嗰、那个你泛民入三队，建制一队，咁你即系咩意思啫？咁 你要睇政纲， 即系保送建制派啫嘛，咁一样啫嘛。 你又要睇政纲啊？有个问题啦，我成日都讲咗好耐啊，今次特首选举其实就系一场民意战，边个得到最后嘅民意，佢就系最后嘅赢家，因为上面。最终是会睇民意而决定的。但是好明显今日其实印证咗我讲嗰番说话，今日星岛日报特登搵一个嗰啲不知乜鸠芝麻碌嘅机构出嚟做一个民调，就话呢个胡苏贞同埋林郑月娥呢只係争一个百分点。而嗰个執政能力呢林郑月娥强过佢 10%。老实讲啊，做咁多嘅嘢为咗咩啫？如果林郑月娥，都系为做数啫。如果林郑月娥系有601票揸住嘅，已经唔使同你做咁多嗰啲古灵精怪嘢啦。 仲有，如果佢真系上面阴点咗嘅，佢亦唔使做呢啲嘢。 系第一唔使做呢啲嘢，第二唔使叫董建华出口述，话就算你赢咗都唔任命你，亦都唔使借张德江落嚟深圳放风，唔使做咁多嘢噶。 就系因为 原因就系唔够嘛。 uncontrollable 嘅嘢，所以佢先至要搞咁多动作嘅。如果 control 到你，即系揸你揸四条碟，你会唔会搞咁多嘢？ 冇错啦，你睇下其实 好简单啫嘛， 啱啊，你揸牌啫嘛，你手上够牌嘅。 我四条碟同花顺，我使乜理你做咩啫？ 咁咪逐只搣散你咯，搣你三只牌就出同花。想跟住结牌，而家唔系 我就出嚟嗌啦，唉，我输紧呢铺，系啊，输硬点算？ 好明显，林郑月娥唔够票啊嘛，当初话要攞六七百票， 而家应该冇噶啦。 我谂系四百零嘅啫，顶晒拢四百零票。 咪而家 turn out 即系显示都系佢似乎未揸到六百票啦。 同埋最紧要一个，我哋当时一路讲，佢而家系一个最紧要嘅民意争夺战。点解会有胡官嘅出现呢？就系、是、因为民意争夺战啊嘛，因为你一对一嘅时候。那個分數會比得好明顯，有個好明顯嘅對比嘅。但係有三個人嘅時候咧，啲人諗法或者做民意調查得出嚟咧，會拉得比較好平均。雖然係都係有高低，但係咧林鄭 冇咁懸殊， 就唔會咁懸殊啦，會拉近好多。 其實嗱，我今次咧係贊成係俾埋阿葉劉入閘嘅。 因為我相信應該問水啲， 唔係當然問水係另一件事啦。即係我相信好多提建制派選委未提名嗰啲咧，其實係 hold 住，係真係因為係想睇到等到最後嗰刻嘅。 係，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李嘉誠上兩個禮拜出嚟高調啊，係暗示。我點解要強調係高調咁暗示呢？佢唔講到明，不過係人都知道佢唔妥林鄭，佢淨係講三個人名，四個都係朋友。阿叶柳啦，阿胡官啦，阿庄曾啦，就系冇讲林郑，系特登唔讲嘅。李嘉诚，你佢个老懵懂咩？ 仲有一样，佢特登讲咗一样嘢，就话唔提名，唔想得罪人。 系， 不过咁票我投。 系啦，讲到明，其实已经讲到明噶啦。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嘅盘算呢，以李嘉诚为首嘅一个商界，只要同泛民嘅300+1结合咧，就超过600票。所以， 唔系呢个都事实上系噶。你睇到而家泛民嗰、那个。嗰300+，如果係一個固定，即係一 lot 過嘅話，其實係個影響力係好大嘅，的確。 係啊，你拆散就冇用㗎啦，嗰啲票，你每一票都係冇用嘅，全部都係垃圾。你集腋成裘。 你而家睇得到佢揸住牌嗰個緊張嗰個樣咧，係真係即係面都青埋，攣住副牌，手都震曬，嗰只同你玩緊啊嘛。 其實好明顯，林鄭咧，即係而家特登作啲嘢出嚟咧，好多。我哋都收到好多封噶，讲阿胡苏贞嘅黑材料，我今日 Facebook 出咗啦，一阵我都会爆出嚟。佢哋做啲咩呢？爆胡苏贞嘅黑材料系出边有一个某一个富豪，吓、啊、几大地产商之一嘅富豪， 佢哋嘅第二代、第三代咧嚇，周圍出去宣傳，親口講又話：誒、欸、依、這個又話誒、胡蘇貞啊，如果上面委任啊，真係未必會佢嘅，因為中央唔信佢啊，因為佢冇管治能力啊。 呢、這個講法醖釀咗一輪， 醖釀咗一輪嘅啦。跟住話佢嘅最大黑材料就係佢係李嘉誠嘅叫做咧傀儡，佢只會聽 命 於李嘉誠。 呢、這個都唔係好黑材料啫，我覺得香港人某程度上都。接受咗呢样嘢， 喂，咁你董建华都系李嘉诚嘅傀儡嚟啦。当时你香港有啲咩笋地，第一时间留起俾李嘉诚。如果唔系，点会有你伸出嚟讲富富？ 即系呢啲 commonly known to， 即系所有人都知嘅嘢咧，其实就唔系算系好黑材料咯。 喂，唔知2000年定2001年啊，何鸿燊出嚟讲啊嘛， 肥到物都着唔， 佢肥到物都着唔落，你仲要益佢嘅？系出现富富悬殊嘛，系1000亿同埋600亿身家都觉得俾佢抛离咗嘛。是咪先？你何鸿燊出嚟讲，系董建华大势超到。喂，董建华咪一样系李嘉诚嘅，绝对系一个傀儡嚟啦，系咪？如果你 因为香港人经历咗呢五年嗰个斗争之后咧，系宁愿就算曾俊华可能系啲地产商嘅傀儡，都宁愿 系啊，宁愿继续做落去， 宁愿可能俾佢即系唔好搞咁多一啲破坏一国两制、破坏法治、 你而家 斗争嘅嘢，佢都唔想要。好多香港人系。 我前两集有讲嘅，大家如果今日做一个全民调查，有100,000人出嚟做呢个调查，今日再俾你投翻2012年，如果可以嘅话，你会投梁振英定唐英年？我谂起码有95,000票投翻唐英年， 正常。 100,000人都有95,000个投佢，即使你认为唐英年系无能嘅，我哋而家见识过咧。嗰啲有為嘅政客係點撚樣做嘢嘅咧？我哋寧願一個無能嘅胡蘇貞上台啊，唔好搞咁多嘢啊！你越無能越好啊！你唔撚使做咁多嘢嘅，香港人頂唔撚順噶啦，真係噶！你唔好咁有為添啊！呢樣又要做，嗰樣又要做，啲錢啊使夠曬，冇一樣嘢做到好出嚟，係嘛？起一條跑道，淨係 大家唔好忘記， 淨係識得落唔識得飛。 大家唔好忘記，2014年嘅佔領運動係一個逼不得已嘅情況之下。在冇辦法之中，香港人揀咗一個冇辦法之中嘅辦法，是啊、就是、出嚟行做咗一件咁樣嘅事啊 嘛。 其實唔 係 想做噶嘛，本身。 喂，我哋 唔係為佔領而佔領啊，大佬。原本係有某啲原因迫使呢件事發酵到去嗰個地步噶嘛。 唔係啊，當你上面肯傾嘅時候，你係唔撚使佔領啊嘛。有邊個想瞓街啊？老實講，係咪先？最大嘅問題，而家香港人喂鬥爭咗兩年，頂唔順啊！希望唞下，希望之後休養生息，係政治上、經濟上都休養生息啊！你想鬥就麻煩你自己搞掂佢啦，你搞撚掂啦，係咪先？所以胡蘇貞嘅民望啊，長期咁高咁解，原因就係人都知佢未必係好高能力，但係佢一定唔會即係作唔出咩樣嘅，惡唔出咩樣出嚟。其他啲有為嘅人咧，係好明顯。你就算見到葉劉都係噶。坦白講，葉劉上去幾個嗰啲網台或者幾啲電視度做訪問，佢表現出嚟，佢係有少少因為經歷過叫做選舉洗禮，係謙卑咗。但係佢思維仍然係中聯辦、共產黨個思維嚟嘅，跳唔出嘅。所以佢民望長期咁低，因為你反映曬出嚟啊嘛。上面叫你做乜，你第一時間做嘛。你 是 毫不猶豫的嘛，支持中共 嘛。出來選的時候都是的，他都是恃著即是有中聯辦Plan B 撐住。 是啊。 點知他的確是的 ,Plan B 就已經起了 他。是啊是啊，現在沒辦法啦，沒他份啦。 都是後備龍門掟在一邊，換了個第三龍門出來咯。 是啊，現在他就被人棄了那個咯，做了棄卒咯。 一腳踢開了啦。 咁佢就坦白讲，咁佢睇到民情，咁佢个政纲都有 adjust 到嘅，虽然佢未必 adjust 到合心水啦。 嗱，其实出面咧，即系好多时我哋睇到香港市民嘅反应啦。嗱，咁啊要讲下呢个胡蘇貞一个问题先。首先，我哋认为呢个民意争夺战咧，其实系对佢有利，但系你中联办或者西环出好多阴招，系咪？派呢、這個即係張德哥落嚟，跟住傳話，跟住陳永琪嗰啲又話唔會搞佢，即係就算選到胡蘇貞都唔會任命佢。董建華後屘再出嚟講多次，係嘛？跟住梁振英又出嚟補飛，個個都出嚟。 咁梁振英幾可會主動走出嚟講嘢㗎？係 啊，跟住 先啦， 個個都出嚟攻擊胡蘇貞。 你唔好打回下帶先啦。 搞咁多嘢，跟住咧，你見你人社自重，一班人出嚟圍攻，瘋狂圍攻呢個胡蘇貞，加多個胡官出嚟，拆埋佢嘅300家。其實做咁多嘢，加埋今日， 喂，胡官，嗱嗰日咧，嗱我睇新聞咧，我唔係好清楚，見到佢批評有啲候選人攞夠提名都仲繼續攞，其實初初睇我以為鬧緊阿林鄭噶。 其實佢係鬧緊， 但我聽講又好似唔係喎。其實係咪 specifically 咁話係話曾俊華？ 佢應該係講曾俊華，指曾俊華咧係叫做咧自暴其醜。咁點知今日咧佢更加醜，自己再更加自暴其醜。 唔係，即係都仲要，仲係俾翻個 benefit 入兜佢。暂时都仲未知道嗰啲。 佢今日咧就仲喺度讲话咧，全力阻止阿林郑当选嘅。 系啊，因为都仲咁讲。 就睇下佢跟住做乜啦。 其实咧，佢而家系全力咁协助林郑当选，因为佢入咗去两边一抹咗之后，佢可能一喂佢攞胡淑珍二十票，可能胡淑珍都输啊。可能真系胜负就系嗰十零二十票关键嘅咋，好难讲嘅今次系咪先？而且佢係一票建制都攞唔到嘅時候，好明顯。 喂，今次真係一票建制都攞唔到。 呢啲係咪叫做賭白頭扁 啊？啊，直情係啦，唔係啊，係借大耳窿嘅錢去賭馬戰，根本就係全部都唔係佢嘅錢嚟嘅，係人哋嘅錢嚟嘅。咁、啊、我哋咧即係認為今日嗰個叫做咧《星島日報》做嗰個民調咧，好明顯上面係一定係最終有個決定權，就係、睇你民望高低而更改个投票方向，所以我夠胆讲，嚟紧系一定要令萧生跌眼镜噶，因为我亦都可以好负责任咁讲啊，我收到嘅消息同佢讲嘅嘢咧系好接近，系出边啲风，嗰啲风系咩人呢？人哋特登系咪想讲啲消息，令到由你萧生把口讲出嚟，而达到某啲人嘅目的呢？我觉得呢个机会非常之大，因为我都系收到嗰啲咁嘅风。是咪？即是话讲， 即是一班有地位、有钱嘅人士。 系啦，佢亲口同你讲，呢、這个胡淑珍上面已经唔会支持佢噶啦，因为唔信佢。如果即使佢赢咗，都未必任命。 我哋通常呢啲叫 hearsay from hearsay， 即系咧，个人好明显都系听埋噶啦，讲俾你听嗰个人。 就算佢话俾你听唔系，都有个问题，就系、人哋话特登扇啲风俾你，由你把口讲出嚟啫嘛。好明显噶，尤其是讲到李嘉诚嗰个部分，系咪？喂，李嘉诚，老实讲，好明显唔会撑林郑。佢呢个方法就系想打击呢个胡淑珍啫嘛，系咪先？令到有啲人觉得啊，佢冇希望，等于上次唐莹一样啫嘛。上次唐莹本身都系有优势噶，就是、因为泛民有成百几二百个嘛，系咪？好似当年都有二百几个嘅，好似 冇 二百几，二百几， 二 百 几，有二百几啊， 二百几 ，有二百头，二百头系啦， 我先得二百噶咋， 二百头。咁上次如果你泛民嗰二百头系 all in 俾个唐英年嘅话咧，咁啊唔同咯，佢嗰边啲选委未必走晒嘅，唔敢过去跳过梁振英嗰度啊，因为你谂下最后。中聯辦上面嗰個叫做咩統戰部嗰個叫做劉延東落到嚟箍票，佢都仲有二百幾票噶嘛，佢冇泛民有二百幾票商界，即係講李嘉誠陣營講唐營啦、你諗下嗰二百幾票再加你今年三百幾票，已經係六百票噶啦。 不過三百幾票咧，冇人真係咁關，有啲唔係真係咁民主派嘅。 亦都有可能，因为咧， 挂咗民主嗰个面具喺度嘅咋。 亦都唔出奇，系即系咧，因为 好多其实专业界别嚟噶嘛，同埋好多你嗰啲功能界别，你最紧要第一个问题，你某某候选人，你对于呢件政策，对于我个界别，你个政纲系咩先？佢都问呢啲噶嘛。 系 呢、這个好弊。 佢唔会问，你到底会唔会俾我有真普选？唔系讲嗰啲噶嘛，根本都唔系讲嗰啲嘢。 呢、這个好弊嘅，你咁样搞法咧，实拆散晒嘅。 系啊， 因为你冚唪唥界别利益啊嘛。 系，你净系为咗你界别嘅利益噶嘛，你唔会讲其他嘢噶。 咁呢个闹功能组，其实闹咗二万年噶啦，基本上。 咁所以咧，嗱，我哋而家讲翻啊，其实系攞翻上届嘅例子出嚟。上一届如果你话嗰个叫做咧泛民企硬啲嘅话咧，或者唔投白票，当年咪投白票咯，咪变咗废票咯。喂，佢商界叫都叫唔晒啊，仲有二百几票系企硬，系永远都唔会投梁振英嘅。 仲有 其实嗰个力量唔细噶，反票嘅力量好大噶。 投票嗰阵时基本上系投暗票啊嘛。 系啊，冇人知道你 讲解一下暗票。 暗票咧系每人咧就将落大家咧系以成1194个人都系集中喺一个会场投票嘅啫。今次冇分几个会场嘅，咁有一扎票箱，一个票箱挤唔晒咁多票嘅，分几个票箱，几个票箱咧，你每人去嘅次序你可以记录，可以录影，但系抌咗落去之后咧，里面票系散咗啊嘛，同埋点票嘅时候。 佢係倒出嚟嘅，打開票箱成個倒出嚟，係、倒到乾乾淨淨。 係咪有人話覺得可以咁樣點？ 你點樣去數得翻咧？你點都數得翻入邊啲次序咧？冇可能嘅。 我諗下先，指紋， 指紋都冇可能嘅，因為咧。我哋可以，我哋前两集 我哋会建议啲选委 前两集我 大交手图投票， 唔系大交手图， 查 系用 O K 胶， 用 A A 胶黐住自己嘅十只手指。 A A 胶好夸张喎， 系啊， 天气冻戴手袜咯， 系啊 ，A A 胶安全啊嘛，因为唔会甩啊嘛，你咪到时翻屋企用天拿水洗手咯。如果你用 A A 胶黐咗之后咧，嗱，因为這個呢个咧呢条桥咧系香港一个名人提供嘅，叫做叶继欢。 你咁講完你唔聽嘅。 當年佢哋打劫物華街五間金鋪咧，就係用呢個方法，所以冇指紋留低嘅。咁如果你哋想投票嘅時候， 你唔好睇少一啲 classical 嘅方法係好 work 嘅 ，work 噶實得噶呢個方法一定留，一定冇指紋留低，所以咧係冇可能嘅。 喂，但係 幾個票箱倒落去，仲有係幾個票箱倒埋同一個位置，係跟住撈亂佢，跟住先至再分噶。所以咧，因為你睇下幾票知噶啦， 你要買曬嗰度即係選舉辦啲人，有冇咁容易先？ 冇可能嘅， 困難， 冇可能。唔係啊，一撈咗埋去咧，喂，你估真係賭神啊？嚇， 隱形墨水。 冇可 隱形墨水都 冇可能嘅，其實咧係冇可能嘅。 唔係呢樣嘢唔需要討論嘅，因為點解咧？喂， 去到可以咁就其實都得。 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暗票投咗出嚟，個結果已經出咗嚟嘅話，係冇人會揾你報仇嘅。 係啊，你都嗰個都當選咗啦，邊個 神仙？ 唔係啦，邊個揾你報仇啫？冇嘅， 點報仇啊？同埋。 唉，所以咧 洗头艇夹你翻去。 所以咧呢样嘢，我洗头艇要夹二百几人上去啊！你嗰夹容易夹啊？几百人夹要夹上去噶？ 唔系二百几， 唔系今次可能有六百个人点夹？ 几百人， 喂，六百个系有头有面嘅， 真系 当然有三百个可能，你当佢系泛民二打六啦。另外有 嗰三个唔使夹噶嘛？嗰三百个你明知佢点噶啦？ 系啊，唔系啊， 唔系根本其实，所以其实从来佢哋控制功能组别都系好难控制噶嘛。 系啊。所以咧，今次你話選委咧係嗰個變數好大嘅，我覺得仍然係覺得做到最後咧係林鄭月娥而家贏面，坦白講越嚟越低。你見佢攞唔到咁嘅飛，聽日就算去報名，如果佢今晚唔中風啊，聽日唔中風，後日唔中風，佢去報名可能都得四百零票。 唔係咁，當然牌面上始終佢都係佔優啦。嗰邊你成個系統嗰度幫佢背書， 係佔優啫，但係佔優唔係你唔係壓倒性嘅贏緊啊嘛。 不過唔係絕對優勢啦。 仲有喎。我亦都系收到风，里面有一大部分商界，甚至乎佢哋嘅的系系酝酿紧，叫做咧赌过嘅， 唔奇，因为俾人夹得太辛苦啦。 佢哋点解呢？因为原来佢哋有一班人咧，系提名之前咧，系直情系点个特登离开香港嘅一班人，系费事俾你揾到佢。 阿叶柳好似有讲过， 叶柳 喺啲访问都有讲，佢话嗰班人费事抽到中联办打俾佢， 系啊，佢直情 索性飞 咗香港，特登飞咗去， 索性离开香港。 电话，哎呀，喂，唔好意思啊，我哋屋企人出咗去，啱啱去咗美国啊，去咗北极滑雪啦，咗边捻度南极睇企鹅啊。 唔系，或者好似当年嗰 咁，你 hold 住唔提名就等于系，就等于有用噶啦嘛，你就可以翻嚟投票啊嘛， 冇错。 我以为因为当年嗰个港大校长阿郑耀宗咁咧，嗰几日去咗威尔斯嗰啲农庄嗰度，真系收唔到电话噶嘛。 系啊，我喂紧牛啊嘛，剪紧羊毛啊嘛，点知啫？系咪？又或者去张国军咁去南极睇？ 即系如果从林郑个阵 定北极啊？ 个林郑阵营嘅角度嚟睇咧，佢哋都仲系脚震嘅。 脚震嘅，其实佢哋 都仲系好麻烦， 好明显唔够飞。佢哋冲啊嘛，打十三张或者坐大碟，哇！嗰只牌死啦，最大都只积 好牌、啊， 咁要扮到好似好好牌咁。 好牌就唔系好牌就梗噶啦，不过你要扮到即系雷霆万钧嗰下就好痛苦咯。 扮唔到，因为你真系唔够。 你唔系咁容易数三家系嘛？ 系 你真系对三个而家 唔够票啊嘛，好明显。 不过有人。助攻可能 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过。